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 上次片尾就讲到咧，我哋要讲下呢个 国际政治。 我想问下，点解希拉里嗰次咁多次都输嘅咧？喺呢个美国嘅选举之中， 唔系希拉里，因为当年佢老公打车轮，咁咧啊，克林顿又攞支雪茄塞喺佢司机个肺。 我有我个好。好表面的想法就是咧，呢一個種族嗰個人嘅美國人嘅個對個種族的歧視係會重過性別歧視嘅，應該我呢個研究會係 你個撲街， 嗰個重視嗰個重要性是大過金錯個性嗰個研究啊！你睇下黑人啊，喺美國幾想要一個黑人嘅總統，多過要一個女人嘅總統啊！ 如果係咁， 呢個真係好好噶，呢個比較 嗰啲。你睇下MJ 啊，Michael 爵士，你睇下 Michael 爵士，佢基本上是一個黑人，但係打針都變成一個白人，就知佢呢個論調係唔能夠成立啦。佢明明黑色變撚咗白色，屌你！ 范仲真 係喎。佢打翻包針變黑色會唔會好啲咧？ 我如果係一個白人嘅歌手，我第一時間聞黑字。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我見過一次有個撚有文袋，咁咧我咧嗰陣時咧就見到一個老友，真係老友玩嗰啲地下樂隊啊，咁咧佢又俾啲紋身我睇，喺個袋嗰紋撚咗個十字架，哇！仲要係嗰啲粉紅色燒撚到啊！ 我諗，屌你老啲女，如果同佢拉一袋拉到反眼嘅，見到耶穌都反眼真 咁樣講翻呢個袋底個十字架， 希拉里點解咁搞笑？嗰條書仲要，不過好難。 唔係希拉里， 我諗美國人好中意黑人嘅其實。 黑唔黑人我就唔知道。不過美國人咧有一樣嘢特異，美國人嘅選舉唔係傻。希拉里同克林頓兩個都係一個大話精。嗱，當年點解呢個克林頓會係成為一個咁受歡迎？嗱，克林頓咧係喺有統計以來啊，美國有統計以來最受歡迎嘅美國總統。 唔係佢有統計以來最鹹濕嘅總統咩？ 呢個係原因有一樣嘢，當年格林斯潘同佢做呢個經濟幕僚嘅時候，有一樣嘢就係佢將美國慢慢個息口係調高，但係當年嘅美國喺克林頓嘅年代，美國係非常之咁暢旺嘅市道，亦都係嗰個經濟非常之。 你而家想帶出就係話，基本上咧，美國人有護理有護理。 係啦，佢淨係睇錢嘅啫，就唔理佢私事。呢啲係佢嘅私事，唔關我事。 唔該，你講下委內瑞拉呢單嘢啦。美國人幾撚狗閪？ 美國人係一個好狗閪嘅民族。咁咧喺大約上個月啦，咁咧阿查韋斯啊，今個月啊個位啊坐唔穩啦。咁啊，上個月咧，委內瑞拉嘅石油公司咧，國營石油公司。 我想提下你成日咁加，係咪真係有肺癌啊？佢上次我咪 唔係話 喺網度話你嗰啲網友話我詛咒你。 係啊，係咪 其實你咪真係話肺癌？ 喂，話肺癌咁咳發嘅咩？ 我諗你就快死嘅。 我屌你個閪！ 應該剩翻兩個月命。 點解唔係咁啊？屌你閪！咁你快借錢俾我屌屎窟窿啊！屌我借你個屎窟窿個屌你下！ 嗱，唔好話。我諗你上腦啊，個肺癌仆街！我屎窟窿都啱。 我最中意男嘅屎窟窿嘅。 哇！仆街。 咁咧，話説咧，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咧就被人凍結咗1300多億嘅資產喺國際上面。 1300多億。 咁咧係俾呢個國際法庭裁定佢，即係美國佬係勝訴。係。咁美國佬咧喺查韋斯之前嘅政權咧，一個親美政權咧就有兩間石油公司入咗去，一間叫埃克森，一間叫做伊索。咁埃索同埃克森喺裏邊咧就成為呢、這個即係委內瑞拉最大嘅石油即係生產商。咁佢一樣嘅。所以就係將委內瑞拉嘅石油就吸走咗，就賣俾美國佬，攞一個平價。 美國佬有咩好嘢做得出啫？ 冇啦，佢冇好嘢做得出。美國咁耐都，美國有咩好嘢做得出？佢唔簽京都條約，令到二氧化碳增加。 我哋由細到大， 佢唔簽地雷合約，令到啲人繼續生產地雷。 所以我哋咪一直咁成日都睇埋好多萬寶路嗰啲廣告啊，嗰啲騎士。 唔係嗰騎士著到尖頭咧，佢翻張球。牛醫生嗰陣買嗰啲咪踢個馬袋嘅，即係一踢個馬袋一吉，哎呀！ 個尾碌嗰個螺齒輪攞嚟做咩嘅？ 我哋吉馬袋啊！ 唔係攞嚟割 pizza 咁咩？頭先你講，即係我成日就 啲牛仔嚟食 pizza 用嘅。 唔知煙見到段背心嗰啲，以為美國自由奔放人權咧就 屌你啦！美國自由奔放，肯定係夠唔夠鬼妹？ 你試下炒只馬喺美國咁啊！我諗俾人插撚翻去，當你外星人。 袋啊！屌你老味！ 即係美國人成日做埋好多嘢，以為自己係大阿哥，其實係喺人哋做一套講一套咯。 唔係佢直頭係一個賊啦，海盜啊！直頭係屌你老味閪！我有一次咧經過呢、這個尖沙咀，咁啊見到啲美國水兵喺度，即係有啲 MP 鬼啊！ 有冇調戲啲街頭女人啊？ 咁咧前邊有個僆妹講一句嘢，哇！真係令到茅塞頓開。 係我咩？ 個僆妹我話。有個女就有 條女大啊， 兩條女一齊嘅。喂，你睇有啲美國嘅，哦呢啲海盜啊嘛，呢啲真係海盜嚟啊！佢講得啱， 佢兩個字形容啱啊，就係海盜啦呢啲。屌你老咩嚟到偷黑拐騙些粒搶呢啲咁嘅冚家產，屌你老闆！佢海盜嚟啊，美國佬。我話俾你聽， 嗰陣美國人唔識聽中文。 美國布什兩屆布什總統上台做一樣嘢最嗨嘅係咩咧？即刻發動戰爭。逢係戰爭，石油嘅即係嗰個價錢會扯高。 不過你發覺我哋美國人好中意用啲棄子佬嚟啫。阿諾舒華辛迪加做州長啊， 阿列根就做呢、這個做 棄子佬啦。香港嘅政治都好響棄子佬啊！睇下曾蔭權咪知咯。 屌佢老母！ 即係同美國一樣， 我覺得曾蔭權都唔夠啊！大班好戲，大班真係好戲、啊。 大班好戲㗎！ 屌佢老尾，啲戲真係好撚到。 整個電台先而家。 啲整撲街嚟啊！我哋一於用我哋個網台去炸冧佢啲電台啦！撲街！即係佢呢個真係狗嗨，佢入到 嚟俾人拉㗎！我哋成日講埋咁嘅嘢。 喂！我哋講啲真嘢都俾人拉。有冇搞撚錯啊？即係我講真嘢，你要拉我去勞改；我講大話，你要讚揚我。即係等於個克林頓啫嘛，當年 佢隻手嗰啲我都費事咁啊，即係以為我哋真係斬人哋。 啱啊，屌佢抵斬地啊！第二樣嘢就 講呢啲啦，即係以為我哋做噶啦。 呢個咁嘅狗閪，屌佢老母閪，講入到去就利益輸送、官商勾結。個撚樣開頭講啲嘢唔係㗎，而家立乜立法局，佢就做呢啲咁嘅嘢。嗱，佢而家成立電台已經係官商勾結啦。 入咗立法局咁耐，都我睇唔到佢有啲咩政績。第一 有啊，佢咪官商勾結做電台咯。呢、這個佢最偉大嘅政績嚟㗎啦！ 佢就會話我啲朋友嚟啫嘛，識咁多年朋友。 又唔見佢益下我，我教佢啲朋友啦，我有選佢啊！ 你講啊，你咁撚窮， 咁啊係 啊！你要夾股嘅一億聲，你係冇錢咧？ 冇， 夠精都冇咁多。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我哋講真嘢。 有錢就屌得響，冇錢就屌唔夠響，就咁咯。 砰一聲！ 你睇下我哋喺錄音嗰個嘢都就嚟爛， 就嚟壞啦！喂，我想大家網友有冇人捐獻俾我哋咧？ 你唔好講啲啊！要捐獻有冇啲女捐獻俾我哋？ 屌你啦！喂，如果你個Sony 嘅 有女捐獻俾我退休。 NX70V 啊，大佬有你個捐獻到俾我哋啊，大佬。 有啊，要求俾埋呢一品。 唔係啊，真係啲舊機冇人要啊，大哥部嘢就嚟壞啦。NX70V Sony 嘅 Key 屌。 有啊，花哥咯。 花哥寶壞鳩埋， 唔係呢部仲俾花哥。 屌你壞到就嚟唔用得，大佬。屌 花哥都唔緊要，真係好撚。 花哥都唔要啊，第三世界啊，花哥都屌。 咁我哋就講翻呢個，即係今次政治同海洋上啦呢單嘢，同埋你頭先講嘅非洲啦，非洲咧就 阿醫生講一單嘢刺激咗我想講嘢。非洲咧點解？嗰日我同我老友傾開，咁咧個講開地雷合約，咁咧美國唔簽地雷合約，就發生咗一個問題。咁巴爾幹半島呢排咧。咁咧就聯合國介入，就因為嗰度咧有大部分都係布雷區嚟噶。咁咧嗰啲布雷區裏邊咧有八成半嘅地雷都係美國做，嗰下嘢黐撚線。即係原來嗰度有八成半嘅地雷都係美國佬做嘅，嗰啲塑膠地雷。塑膠地雷有一樣嘢衰就係你係 detect 唔到嘅，即係你唔可以用啲金屬探測 detect 到佢。唯有係點咧？佢拆嘅方法就係、 是、塑膠咪防鏽啊， 防鏽啊，所以好多年都爆得響噶嗰啲。 哇，好喎、啊！ 屌你！ 有冇塑膠炮仗嗰啲啊？即係唔使我哋大陸嗰啲成日都燒爛曬。 塑膠撚嚟嗰啲啊？ 膠撚啊？ 膠撚膠波嗰啲啊？ 膠撚都好容易有陣時會唔響 啊！唔喐啊！屌 喐啊！ 咁咧塑膠地雷一樣真係調聽唔到，咁點掃雷咧？就真係要隻手慢慢去摸，即係逐寸逐寸去摸，咁令到你咧個資源即係消耗到你唔會去掃雷。咁咧，佢哋而家嘅方法就係聯合國每一個地雷俾$100佢哋。 幾撚賤啊！我用呢啲方式。 用呢啲方法幾撚賤㗎？即係聯合國俾錢，咁啊引申到一樣嘢就係啲遊擊隊諗住啊，你以前做遊擊隊，而家去掃雷，點知嗰啲遊擊隊咧就俾翻啲錢啲僆仔，俾$1-2啲僆仔，就叫啲僆仔去攞個地雷翻嚟。 呢啲係撲街。 咁你攞到地雷翻嚟就俾$2你，或者$1你，咁你係撲街啦！啲僆仔咪炸得手得腳咯。因為佢唯一嗰$1-2去食飯啊嘛，屌佢老母！咁呢樣嘢真係獨撚難啊，屌！咁咧又即係呢個老友講呢單嘢之後咧，仲有一單嘢真係感人肺腑嘅就係點解？即係講起而家捐錢啦，唔應該俾捐俾非洲啲饑嘅災民。話説咧，原來咧就喺1885年咧，呢個西歐所有嘅強國咧就喺呢個柏林開會，就瓜分非洲。咁瓜分非洲嘅時候咧，因為非洲咧有好多地方咧係連水源都冇嘅。咁佢哋劃分嘅時候咧，就冇諗過第日非洲會獨立嘅。咁佢哋又諗住，屌你護衞我，我護衞你，你運啲水過嚟，我運啲糧食過嚟，當然即係冇事啦。但係喺60年代，非洲就真係即係醖釀一個革命，就係、是、白人要撤退。咁嘅時候咧，就係、是、有啲地方佢基本上係淨係可以維持到呢個 維生種植。咩叫維生耕作？維生耕作就係種啲嘢俾到自己食嘅啫，連出口都唔夠嘅。 咁即等於我哋嘅在職貧窮啦。 啱啦。咁所以非洲嘅搞到今時今日都係咁樣樣。係。咁所以我覺得當中有好多泱泱大國，而家係負翻好多責任。但係佢哋而家 使乜要負責任啊？ 點解？ 不嬲都唔會負責任啦。 喂，大佬，你當年瓜分人哋嗰陣時唔係咁講嘅。 係，梗係唔係咁講啦。 你而家最衰一樣嘢係咩呢？有一間歐洲好出名的公司就去呢、這個非洲又諗住幫窮人，其實就繼續剝削緊佢哋，就係、是、呢個 Starbucks。Starbucks 喺嗰邊咧就種咖啡，即係 我等咖啡豆。 佢哋咖啡貿易咧係非常之呢、這個失衡嘅。你而家去 Starbucks 買一杯咖啡， 唔係咁講，人哋俾你有維生嘅機會種植啊嘛。 牛醫生，你 講一套你有一套，係咪咁講啊？ 真係攞撚命，你咁講。 唔係，你咩社會咁噶啦？你話我你話我強姦你，其實你又自己剝一條褲嚟引誘我，任鳩你講嘅啫嘛。 屌你唔關 照。好人同我壞人，你估真係上面有上帝睇住你講啊？ 咁啊， 唔通有上帝分嗱？你係好人定係壞人？你撚鳩啊！連個上帝都係自己製造出嚟嘅。 因為上帝都係假嘅，屌！ 咁你話點樣去為？或者是非的黑白啫， 我覺得黑與白對與錯係需要有一個界誒。 使乜講咁多？就係、是、人自己做出嚟嘅，根本人嘅醜惡嚟。 係，我介紹一套大家今年國際電影節應該睇嘅戲。今年國際電影節有一套戲叫做《刪除真相》。咁咧呢套戲咧，你大家聽完我講之後即刻去買飛，因為我已經買唔到飛。咁咧就係、是、講美軍當日咧就 咁悶嘅，冇人睇嘅。 好經典嘅呢套戲，唔悶嘅。咁咧話説佢咧就喺伊拉克有一個美軍，有一天美軍就強姦一個14歲嘅伊拉克少女，亦都將佢成家咧亂槍掃死咗。咁話佢成家咧就係、是、我敲爆門嘅時候佢反抗。咁咧佢啲隔離 㗎啦，香港係啦，係咁㗎啦。 隔離鄰舍就唔信啦，就將佢啲醜行喺 YouTube 嗰度發放。咁、那個導演咧就係、是、當年拍《華氏911》嘅導演，咁咧就將呢件事就一五一十拍出嚟。 有乜用啊？美軍未係話 都幾個美軍真係坐監啊！ 坐監啊！ 啊一呢條片一播咗出嚟，美國國防部真係揾呢幾個美軍去，咁啊真係要 睇死鬼啊！ 咁啊真係睇死鬼啊！咁可能呢度屌你老 母，覺得你惡撚鳩，你搞到我哋啲形象受損，你做一做好啲乾淨。 啱啊！你係都殺埋隔離屋噶嘛？你有冇咁撚蠢啊？你淨係殺呢間屋，你炸撚埋隔離屋噶嘛？啲炸彈好撚平，好撚貴嚟噶。 已經屌屌聲啊！你搞到我呢個形象。 屌你老母，炸彈又唔係貴屌。 你哋要美國行嗰一套，俾你捉正斷正冇嘢好講啊！ 啱啊！屌， 即係我呢個世界真係。 即係呢個世界冇黑與白對與錯啊！個個都話美國 人係最撚可怕，話俾你聽真係。 人啊，梗係最撚可怕啦！屌，可怕得好撚緊。 核突添啊！話俾你聽。 唔係，我覺得人係應該係即係 有個腦有把口都唔撚夠，仲要加埋對手， 仲要加埋啲子彈 嘅。係啊，仲要慘係分男人同女人嘅性別。 如果冇咧， 冇死好多人㗎會。 點解？ 因為冇咗性愛，冇咗雞，少咗好多人生存，經濟價值少好多，跟住會死好多人，為咗要有強食咯。 咁啊 係。人冇撚原始啊會係。 咁啊係。呢樣嘢最得人驚， 唔知有冇人分析過呢啲嘢咧？其實多咗個性別有冇分別咧？ 唔係而家有三性學噶嘛？ 唉，唔好理佢屌唔屌屎忽啦！你唔好講埋呢啲，點知今日做基佬冇基佬冇乜揾食嘅條件啊！嗰啲純粹為興趣嘅啫。 唔係嘛？基佬屌你老母，你就市場有冇咧講？ 揾知啊！ 將磚頭吹燒嗰啲屌你老母好啦，嘔心。 如果人咧就雌雄同體， 哇咁啊怪啦屌！ 咁又唔會有強姦呢樣嘢，解釋好多問題，但人會少好多繁殖下一代啊！ 咁啊係，佢哋好少，唔係少好多係 社會係永遠用人嗰個劣根性嚟製造美好嘅下一天 嘅。咦？喂，你呢句嘢咁圓嘅， 你覺唔覺得咧？ 我仲未消化到啊，大佬！ 大家諗諗啊，即係成日建議嗱，屌閪啊，做愛啊，其實呢個咧就攞嚟繁殖下一代，其實一直咧啲人就攞嚟當佢一種享受啦。而家人因為知識水平高咗，咁啊結果好多犯罪嘢走咗出嚟，又唔係真係純粹為咗下一代。 唔係呢個論調咪似當年呢個埃及咯？埃及就係容許。只要容許呢個皇室有三妻四妾，唔容許啲平民有三妻四妾噶嘛，因為佢覺得即係性愛係一種歡樂啊嘛。 嗰陣時冇發明避孕套啫， 咁 有就唔係咁撚麻煩啦。 咁啊係。 大家有冇見過獅身人面像啊？ 有啊。 個獅身人面像嘅就俾人屌到塌皮瞓啦。其實你都好想瞓喺度。 屌你老！ 個法老王好想屌個獅子屎忽啊！咁服呢個 姿勢喎。屌獅子屎忽佬，佢真係未試過啊，大佬。 唔係，我就係想頭講翻頭先個複雜啲嘅論調，就係人成日都係用其實好人有獸性嘅，有啲嘢，譬如你做愛啊，冇你有冇下一代，但問題就掩飾咗佢用一啲法律啦，同埋道德框架嚟 去框住佢。 係。 係令。 我覺得性係被道德規矩框住，呢樣嘢係最唔抵嘅咯。 呢個係一個呢個係人特登做出嚟一個框架，去令到人喺自己創造一個社會法律一個框架之下，係容許呢樣嘢發生嘅。 係。 但又唔係成日攞嚟講嘅。啊。咁你想點都好矛盾。 我覺得性係應該解放，我覺得。 係嘛？ 係啊，即 係放咪犯罪咯。講嚟講。你明唔明啊？就因為道德 規矩，我唔係周街屌閪嘛，大佬啊！ 佢而家咪就話要你淨係喺老婆、老公兩個，或者係男女朋友，但係唔好年紀喎嚇，年紀冇細喎，你仲要得到老婆嘅同意，如果唔係你又叫通，即係你強姦老婆嘅咯，即係好多限制之下去做一啲咁嘅嘢，咁人啊就會為咗框架，俾好多壓力，無形嘅壓力之下，咪會想犯罪，超越框架，咪產生好多嘢咯。 咁係喎， 陳冠希就戇鳩仔又要影埋。 唔係陳冠希，我覺得係偉人嚟嘅，屌你老味，簡直係真善美之中嘅真善美。 佢話一邊唔係一邊咧，影完之後放翻啲，唔知有心冇心。 唔係，如果特登屌你， 即係有心冇心啦，咁 應該有燈嘅，仆街屌。 搞到嗱，好似啲人咁啊，咁你做愛啊拍呢啲嘢好正常。 係。 搞到人就戇鳩，就以為嗰啲偶像喺心目中係一個天。 啲偶像連屎都唔高啊！佢身攬，屌你老味。 搞到阿嬌，阿嬌本身就係一個豪放女，不過形象做得好，點知哎呀，仆街俾你哋篤穿咗。 哎呀，拍到啲魔輪啊！ 魔輪啊！咁我咪揾個傻仔，而家尊奴咪照住我咯。 唔係尊奴，尊奴係咪真係傻仔啊？ 唉，唔撚知有錢仔，我知。你傻唔傻？我唔知有錢仔。 唔係，可能佢特登照顧阿嬌佢老豆妻啊！屌佢老婆。 咁都好啦。 喂嗱，阿仔你拍到。 聽我講，唔中俾你砌啊！屌尼龍尾閪，嗰啲人做撚到， 咁係 阿 sa 又慘啦！唉、哎，你個撲街係上喎，我仲要繼續做埋落去，我又搞機嘅，又冇人啱，魔又細，又唔撚得人， 咁係喎！屌你老尾唔係，可能嘅 屌明㗎，即係我即係個引申落去好撚多嘢，複撚雜嘅人性， 就覺得阿 sa 正過嬌，屌你！ 即係啲人其實。那個又要做一套又要即係貫徹始終嘅嘢， 唔係佢要包裝自己去做一啲劣好劣等嘅行為， 唔係好多人 仲要話人高尚添， 係咪冇錯？好多人都係要咁嘅，但係點解唔可以做真正嘅自我呢？ 咪好少人好似我哋咁， 行出嚟鄧光明屌咪屌咯，屌完咪幾好。佢咁作咁然啦， 好少人好似我哋咁樣肯認 啊！你唔好理佢嗰個背後嘅原因啦。我行出嚟，我係鹹濕睇鹹網，我咪睇鹹網咯。 我賤格係我賤格，我中意啊！我好鹹濕，我日日打飛機啊！ 我冇影響你個社會框架，我唔係因為鹹濕而揸你個波啊！喺你唔同意之下， 啱啊！ 我見到你我腦內射精，但係我冇真係插條嘢落你個閪度啊！你連呢樣嘢你都唔俾我嘅，咁我點啫？ 即係諗都唔得， 諗得你唔好俾人知咯。你明唔明啊？ 等於當年毛澤東有一句説話：狠批瞬間一閃念。咩叫狠批瞬間一閃念？諗下都唔得啊，細佬！ 話俾你聽，我哋嘅思想而家未俾人知，但係諗下未人知都算慶幸啦。如果人喺進化都可以知人哋做乜，真係含。 咁你大話， 你由出世 打靶，我哋打幾次靶？ 咁你真係赤裸裸喺人哋面前屙屎，想諗下屙屎，點知人哋知你屙屎又唔敢屙。 我哋個瀨屎，屌你係！ 瀨又冇意思啦，即係你冇個慾念，你就去。即係你想屌閪，特登係屌閪而屌閪，唔係因為慾念而屌閪，咁你做人幾冇意思咧？ 咁啊係喎， 唉，好撚複雜喎，人性真係。 唔係人性撚複雜，人性撚卑劣，屌你老！ 卑劣就一定係㗎啦，不過係我哋人真係冇嘢好諗到埋啲古靈精怪嘅嘢。 唔係，所以咪國際大事亂到咁啦，即係點講？我哋今集談國際大事，因為人嘅劣根性。 冇得搞㗎，呢啲人係冇搞㗎。 唔係，但係咪要俾外星人統治？ 你係去用框架去，等於你去醫個病用好多抗生素，最後就搞到好多抗藥性嘅嘢發生。個道理係一樣 嘅。即係你唔可以醫佢。 但係個問題，你唔俾框架佢，又亂七八糟。 唔係啊，你唔可以醫佢咪 OK 咯？ 你唔好道德框架，咪周圍啲人屌閪咯，非洲咁樣。 唔係， 你老母唔同意之下，又俾人撳住嚟屌。 唔係啊，咁啊，冇人夠夠嘢，我老母慘，大十歲屌你啦 咩？我哋而家其實都係屌，不用把口去屌人哋。常常屌人哋，但個問題係仍然係個道德框架，人哋都唔接受。 咁啊係，呢個係真。 始終有一日我哋都係俾人捉出嚟打靶嘅， 唔係我哋唔係俾人捉出嚟打靶，我哋係無啦啦俾人屌你老尾，喺後背就開兩槍。 我哋今次呢兩集點解突然間咁多思想嘅嘢咧？就希望 咁興嘅屌你， 咁興嘅就可能嚟緊有國際電影節，希望鋪條罪路啦，即係睇大家。 大家好撚興啊，當年 好撚興，睇下啲電冇噶啦。呢個世界大家唯有悲慘為悲慘，悲慘始終係嗰班人覺得悲慘。仍然不悲慘的人都改變不了他的思想，我們做那麼多事情其實都改變 不了。喂，不是喎，我們讀那麼多書都好像改變不了。 喎，冇咩改變過喎。 唔係，我哋有改變㗎，我哋有諗嘢喎，開通開明。但問題我哋所講嘅嘢未必令到一啲好即係固步自封嗰啲人、好文質嘅人有思想嘅改變，冇嘅。 啊！ 睇清我哋嗰班嘅網友，全部都係嗰班人嚟嘅，佢又覺得好認同，唔會你啲，唔會嗰個網友上次告鳩我嗰班陣間打咁啊！我係佢老母，而家 屌你！我而家開竅啦！屌你老味！我支持個仔聽你啊！咁唔會係咁噶嘛？ 冇嘅，冇得改。所以我哋繼續講嘅，只不過係令到我哋嘅網友更加開心。令到自己嘅心靈開心。 我哋都有啲新嘅網友加入咗嚟聽㗎，佢個精力加大，咁啊係，十強啦，就十強。 但係我又改唔到人哋社會嘅，改唔到我哋。 啊 ，Power Man 啊，仲有個新嘅 Power。 我哋影響唔到個社會嘅，話俾你聽。 其實我哋嘅聲音已經盡咗站㗎啦，即係起碼有一班人認同咗我哋，肯企出嚟去聽。 又唔見阿妹俾我屌 我哋講啲嘢同阿妹俾我閪，我哋屌係兩回事。 點解你知唔知啊？因為阿妹未開竅啊嘛。佢個腦啊，唔係講下面 啊！阿妹唔係未開竅，阿妹係未開合。 阿妹如果有一日開竅咗，認為我哋個思想偉大， 阿妹有一日開竅踢爆呢台啊！ 唔係，佢都會俾我哋，不過俾個精神上嘅強姦佢。 呢啲可以好單方向嘅經濟上，我而家知點解阿妹唔敢影相啊！屌你阿妹攞住張相瘋狂打飛機。 咁呢樣嘢佢控制唔到㗎， 咁啊係， 我哋都控制唔到㗎，唔係單方面㗎嘛，係雙方面㗎。 咁啊係喎，屌，咁啦，我哋今集錄音時間又係咁多啦，拜拜。